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严胜勇从事国外艺术设计类出版物发行近10年时间，两年前创办严 book 书店，希望以特色独立书店引领都市潮流生活。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严胜勇。初见严胜勇是在他那间文艺清新又很有设计感的书店里，要不是朋友引荐，我应该猜不出他就是书店的老板。他很腼腆地和我打招呼，挺不善言辞的样子，甚至还有些害羞。来电台那一天，他比约定时间早了不少，就在附近的咖啡馆等着，说是怕迟到。小严，我那天去你那店啊，在一个小区的底商，然后我就找找找，我就看不到那个标啊。后来我才发现那个标，包括你微信的那头像，就是说话的那个严字哈， 对， 那个标都是躺着的，我得歪着脖子看。整个设计啊，里头书店的感觉，基本上是纯白色调的，很干净，然后很有设计感。里头的杂志书也很多，也是设计类的，很漂亮。可惜我看不懂，全是外国人的。咖啡也很好哈，就是整个氛围会很好，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就在那儿看书喝咖啡，那个气氛还是让人觉得挺舒服的。其实很多人都有要开个书店呢。开个咖啡馆啊，这样的一些小心思啊，尤其是文艺青年们哈。但是真正敢开起来的在少数，而开起来还能活下来的就更少了。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呢？ 我可以先从刚才您说我们店的那个 logo 开始说一下，因为我们是想在起这个店的名字叫严是比较简单，寓意呢就是希望这里是一个通过书作为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有一些沟通的这个场所，然后所以用书和语言这个字来结合起来呢，我们请设计师给设计了一下，然后就是我们，所以您刚才说我们的 logo 是 倒着的，但实际上每一个竖条都，那个字的每一个笔画都是一本书一本书的那个， 那个言字嘛，把它放平了， 对，是书籍的感觉， 对，刚好是那个书架和一本一本书立在那儿，然后旁边是个口字。 对对对， 是这样来的。 然后我们店的选品呢，也大多数是精挑细选的一些跟国外同步的，从艺术、设计、生活、时尚这些领域的出版物为主。所以您乍一进去看到的书，会觉得无论从封面还是从开本的那种艺术感会特别强烈，跟国内的很多书店的呈现出来的感觉稍微是有一些区别的， 就是它还是有侧重的哈， 对， 就还有它固定的目标群体的。 这个也是跟我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然后因为之前一直是在从事国外艺术设计类出版社中国区的一些发行的工作，对，所以可能对这些方面比较熟悉一些，然后也是之前接触过大量的国内的书店和出版社的同行，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做这件事儿，开书店这个事儿可能更熟悉一些。对， 你在开书店之前在出版界干了多少年？ 差不多有10几年，其实是也是到了书店之后喜欢去看书，喜欢跟顾客来交流，来学习，然后慢慢的也是在工作当中去学习的。 然后之后呢，我又去了做国外图书发行的一个公司，一直做了有差不多8年时间。 那萌生一个自己要开书店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是2015年吧，因为从事发行工作其实相对比较枯燥一些，你可以接触大量的国外优秀的出版物，但是很少有机会真正的能够接触到终端的顾客消费群体，比方说设计师，艺术领域的一些人，各行各业的创作者。实际上是我们在通过看国外的这些出版物，大多数是可以看到国外的这些领域的创作者他们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生活状态。其实国内也有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些人，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这类人群，然后从而印证一下我们的选品是不是真正的适合中国的市场。 所以光选书这件事情好像还并不满足，我需要一个空间，然后能跟这些书的最终阅读者跟他们能有一个交流，然后创造整个一个有书，就像 同时 有交流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同时其实我是觉得北京这样一个城市已经在国际的舞台上它的影响力也蛮大的，但是从书店的类别或者是书店的业态上来看，我觉得还相对 比较单调一些， 比较单一一些，对，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优势或者是说过去的一些经验，能够帮助这个城市实现一个相对来说国际化一些的类别的出版物的书店。 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书店。那你欣赏的那种书店的气氛能打动你的那一部分是什么样的呢？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实际上在国外一些非常优秀的书店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多突出，他们都很普通，可能也跟他们的历史文化有关，比方说日本，比方说柏林，很多地方的书店其实它都很普通，但是他们的选品的类别就相对来说丰富很多。那么 不像咱们好多书店一进去一看都差不多的书。 对对对，我们看到的就是国内的从书店的形态上来说，我们这两年的变化很大，就是无论从装修风格还有从整个舒适度的提高上已经变化很大了，但是从出版物的选品上我觉得还 不够有特点。 对对对， 而且不够丰富。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更想从能够凸显出来跟国际同步的出版物上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特色定位。我们通过2年的努力，然后也确实赢得了很多我们所服务的这个群体的一些好的口碑。对， 那等于真正开业是16年。 对，16年6月份。 16年6月份。 对，马上我们就2年。 就是15年有这个想法，1年以后就落地了。 对， 这效率蛮高的嘛。 我觉得我运气特别好。 运气好吗？ 对对对，我就是可以先从我们找店面来这件事来说，我们只花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真的是蛮运气的。因为我也有很多开店的其他朋友在找地方上面都花了很多时间，但我们刚刚好在毫不费力的情况下就确定了那个位置。后续其实开书店还有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包括跟消防跟物业中间的沟通，在当时确实是特别影响你的心理素质。对，但是后来 你当时就没有想到会有这些问题吗？ 说实话想的会比较简单。 你做出版做了很多年， 对， 对于引进什么样的书，去哪儿找书，这些比较有经验了。 对， 但是开店这事儿自己要当老板了，你得辞职吧？ 但其实我开店是真的是先辞职以后再去准备的，并不是说我一边工作着一边去准备这件事儿。 是啊，实际上就是表明这个决心也很大。 对， 基本上就把后路给断掉了嘛。 对， 而且不光是你辞职了，你夫人也辞职了。 对对对， 你们两人原来是同事，都是做出版的。 对对对， 双双辞职然后来做这家店，这还是挺需要勇气的。 现在想想我觉得就是有点冒险。因为只是觉得36岁创业自己很年轻，也不怕失败，反正有经历然后也有经验，然后可以去尝试，真的没有想太多结果。但是 那个投入还是不小的呀。 对，其实还好吧， 就房租也不少呢。 对对对， 一年也得几十万吧。 差不多。 是啊。 对， 这压力还是挺大的。虽说你们俩工作很多年，可能也应该攒了点钱，但是攒钱过日子和攒钱创业，这是两个概念。 对，是两个概念。从开店的前半年，真的是我跟很多人在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就是分分钟会崩溃。对，就是我心里一直在想，就是很多复杂的事情，就还没等你真正去发挥你的专业能力的时候，你可能就随时就会崩掉了。对，但是还好，其实还是需要实际的情况来印证你的选择，或者是你的能力，或者是整个社会的这种状况，来印证你的这个做法对不对的。决定这个情况的对错，其实还有很多因素，包括你后期的努力程度。 嗯， 对，现在想想真的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嗯，当初得亏不知道有这么复杂。 对， 我估计要知道可能就得考虑考虑了。 对对对，从开店到落地一年左右，最困难的那一年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退路，真的是没有退路，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对对对对， 都到这份儿上了。 对， 严胜勇从事国外艺术设计类出版物发行近十年时间，两年前创办严 book 书店，希望以特色独立书店引领都市潮流生活。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严胜勇。书店开张最初的日子基本上就是一个扛字，扛过了最初的艰难，一年之后终于有了转机。 出现好的转机是我们在去年的六月份，就是刚好快要到我们一周年店庆的时候，差不多我们偶尔有一个月两个月是可以持平了，所以那个时候觉得顾客的数量上在不断增加，然后在传播的渠道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公众号在转发我们的开店的一些事情，然后包括他们给我们的评论，这些给我们很大的一些信心。 嗯， 对， 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说你们两个这么毅然决然的把工作辞了，就要做一个书店，不知道现在这书店很难做吗？那么知名的书店都一批一批的都倒掉了，你们就要在这个废墟上再立起来一个自己的书店，而且全靠自己的力量，你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有过，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能够发挥的地方的。比方说书店倒闭潮应该是在08年左右的那段时间，然后呢，现在其实我们最近两年可以感受到整个互联网的发展，包括整个城市业态的一个变化，比如说现在的很多的 shopping mall， 还有很多很多业界的人在开始关注文化创业的这件事情上来，所以其实整个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一直觉得我们不是在做一件很传统的书店这件事儿，对，无论是我们跟精品咖啡的结合，还是我们在做的图书选品的定位上，其实我们都还是认准了自己做的这个事儿是有未来的。 你们之前论证过这事儿吗？ 之前没有， 就是有多大的胜算？ 现在是可以印证，我觉得我们选择的是对的。 当时，但是心里并没有谱，就是先开起来再说，然后在现实当中来印证。 对对对。 但这风险多大呀？ 确实是，但是还好走过来。 当时说分分钟都崩溃的那种状态，都有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头三个月的时候，你如果待在一个店里一天没有一个顾客进来的时候，那种感觉，你计算一下你一天的 成本 是将近3000块钱的成本。 真有一天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吗？ 对，当然很少，也不单单说你这样算的成本的一个付出，而是说如果你没有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让这个城市里边的读者，或者是说你想传达到的这部分群体知道你的存在的话，这个风险程度是更大的。对，或者是说即便他们知道了对你没有一个认可，那风险更大。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如果说是有一个理想的，或者是我们书店的定位是这样的，就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精选的这些出版物，以设计、艺术、 还有生活方式，这些出版物作为一个引导，首先他们服务基础的从事传媒这个行业的人，他们可能更对这些出版物更敏感一些，这也是我们的基础客户，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引导呢，能够吸引到更多非这个领域的人群，比方说您可能也是经常会出差啊，或者旅行，然后您对国外的生活视角也会非常的敏感，那这一波人群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服务的一些对象。 就是说其实之前对于你们的目标客户，你们心里头还是挺清楚， 有 明确的规划 的。对， 哦，那你当时刚开始没什么人来的时候，一天3000啊，一个月就是90000，那是挺着急的，坐在店里。 对， 怎么办呢？当时你们怎么办呢？采取什么措施啊？发小广告吗？ 没有没有，当时的物业经理也确实建议我们说，你们印点卡片去大悦城门口发一 发。发一发，对呀。 到现在也是很多人问我们，你们的顾客是这几个小区的吗？其实并不是，我们有很多顾客是专门从，比如说从西城、从昌平、从顺义开车过来的。所以说特别感谢这两年的自媒体的发展。首先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定位，然后这个定位呢，顾客能够感知到。那相同喜好品味的顾客，他们之间是有一个联系圈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靠这样的口碑传播来， 靠朋友圈， 对对对， 是吧， 被大家认知的，对， 被大家知道了，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容易，然后知道了还要认可，就像你说的那个第二步，那个更难。 对， 对对， 那靠什么能 这个是 被认可？ 应该跟我们的选品的专业性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我们在消化库存、采购的量的把握，这些很专业的技术上吧，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挺难的，书店就那么大的面积，我摆的这些书怎么知道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 顾客需要的喜欢的，我要卖不出去我又得压多少资金呢？这个眼光太重要了。 对，这个也是跟我们的判断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要卖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我们是定位要跟国际一线城市的水平相当的这样一家书店，这个跟我们之前累积的很多跟出版社的资源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之前是在跟比如说英国、德国、日本很多出版社，我们有建立很长时间的已经算是友谊吧，我们就会非常 就很便利， 对，非常便利的知道那国际一线的出版业态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随时获取第一线的资料，然后包括我们在杂志的选品上也是过去这么多年累积的经验，自己能够初步判断顾客是需要什么的，那我们通过开店来做一个印证，从读者的购买上也可以印证你的选品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时间的累积，然后慢慢去印证，反复印证，再去调整，我感觉最有收获或者成就感的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两年时间，我们书的更新是速度是非常快的，经常逛书店的人，比如说他2周来一次书店，他会觉得每次来都会 有新东西， 对对对，这个是考验一家新的书店生存能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你比如说你一个月之前去的一家书店，你一个月之后再去的时候，它还是那个样子，那你可能你去的频率就会变小， 对， 或者是说你可能半年也不会再去了， 就没有新鲜东西吸引你老去啊， 对，所以我们在过去这两年时间，我们的更新频率还是非常高的，就很多顾客都是比如说每半年去一次的顾客，他会去发现整个书店的书的面貌全换了，这个就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信心。 但是这个也意味着在进书这一块工作会更繁重。 对， 你得不停的跟踪现在出版业态的最新的一些东西， 对， 最时尚的最新出版的东西，然后第一时间把它引进到店里来。 对， 我觉得 这 个挑战还是挺大， 这个是我们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啊。 对， 所以最重要的工作我们是看不到的。 对，还好我们有机会能做，我们能展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过了当初前半年的最困难的时间。对，那段时间是一直心里会碎碎念说，大家都 都还没看到你要做什么，你的店就黄了。对， 想过吗？当时想过店会垮吗？ 对，当时有过闪过这些念头，但是还好我们坚持下来了。现在我们随着我们被大家广泛的认知，有很多跨界的品牌他们也在找到我们，然后请我们帮助他们做图书选品的这种配置。那我们现在也增加了这样的一种业务，就是比方说服装品牌，比方说汽车品牌，他们希望通过文化，而且是国际高尖端的这种文化来提升他们的整个的文化气质。这个是印证了现在大家对文化的需求已经渗透到很多各行各业了，包括科技行业。 其实现在的这书店要想成功，你书本身有特色，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光靠卖书还是很难的。所以基本上现在做得好的这书店都是一个综合体，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引入哈。 但是我们和综合体还 不一样， 我们还不算综合体，跟我们书相关的一个非书的就是咖啡。之所以做咖啡，是觉得它是现在人生活的一个休闲方式吧。我们是希望说提供一种生活状态的感觉，而不是说像 shopping mall 里的综合体，就是我为了平衡我的收支上的配比，非得配着。 就等于是不是说我靠卖咖啡来养书店？ 对对， 而是 不是这么想的？ 而是把它作为这个店的有机的一部分。 对， 它就是在里头的，它是这个店的内容之一。 对，所以我们从原来完全陌生的咖啡这个领域，然后我自己亲自去学习精品咖啡里面的一些行业内容，包括亲自去学制作这些。对， 这咖啡引进的效果怎么样？ 事实上我们在咖啡的这个行业里面也是有很多人关注，然后经常开玩笑说 就是做成咖啡店了是吗？ 现在事实上他们有咖啡业界的专门的探店的顾客群体，专门会来拜访我们店的咖啡。对，我们也是希望真真实实的是用精品咖啡的这一套体系来呈现出品我们的咖啡给顾客。所以我们开始投入还蛮大的，就是我们专门请很专业的咖啡老师在我们店里做过为期3个月的一个培训。 3个月的培训？ 对，就是比如说从咖啡的杯测萃取的过程，包括咖啡原豆产区的一些知识，我们都会认真的去学习了解。我觉得我们店里需要提供的咖啡是要配得上我们书的品质的。对，因为我觉得大家慕名来你店里选书的这些顾客，他们的生活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的，你不能拿一个普通的咖啡， 酥肉咖啡给人。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做咖啡了，我们不需要那样的咖啡。对。 在经历了最初的困境之后，严胜勇的书店慢慢开始有了盈利。但最让他欣慰的是，书店培育了一批老顾客，他们会经常来这里，跟店员们一起聊聊天，喝喝咖啡，看看书，慢慢的有了一种朋友或者是邻居的感觉。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严胜勇，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